欢迎大家收听 Sci-Fi 全面睇，我是 Tasco， 我是韩永。 系咁今日咧有啲咩戏做咧？咦，我哋点样叫音乐嘅？突然间，哦，系啦， 占士邦， 唔系今日做占士邦，嗱嚟紧咧11月6日咧就会上呢个新嘅 James Bond 电影啦。咁呢個呢似乎呢外國呢已經開始佢哋嘅宣傳活動啦，我見到好多嘅外國雜誌呢封面都係詹士邦㗎喎，係 有啲宣傳攻勢一早開始啦。 咁你話電影嗰啲一定係啦， 但香港其實都有少部分㗎、例如某隻牌子嘅標嘅廣告啦都已經開始咗啦。 係咩 啊？ 哦，好好好， 亦都有啲雜誌介紹詹士邦嘅手機啦。 好嘅、 三個日報送兩部佢用嘅 Sony 手機先。 哇，係咩？ 係。 哦。 係一個抽獎問答遊戲咁啦。 係啦係啦，好。咁一陣間我哋呢會嘗試呢開始同大家講少少詹士邦嘅一啲嘅歷史啦咁樣啦。係啦。咁或者由佢嘅 set design 啦嗰啲開始講啦，好唔好？因為嗰啲就好關乎於佢嘅即係呢個科幻嘅一部分啦。 係。 OK， 好。咁我哋講一講我哋嘅這個 email address 先啦，就是 tasukusf@yahoo.com.hk 啦，選算就是 tasukusf@yahoo.com.hk 嘅。咁如果大家呢睇完嗰啲戲啊，或者對即係有啲咩題材你有興趣即係想聽一下呢，咁你都可以email 我哋㗎喎。咁係啦，咁就等緊大家回信嘅。好，咁除咗詹士邦呢，咁今個禮拜真係上畫上咗啲咩電影呢，韓永？ 超人男友係咪？ 係啦係啦，計這個機械女友之後呢，他們又改返啲咁嘅食字名喎，其實人家原本個名字就完全唔係咁嘅。 原本係咩嘢呢？ 佢好似叫做咩 ,A man was Superman 咁樣嘅。 喔、okay. 即係有個男人曾經係超人咁啦，佢哋咁直譯係咁啦。咁但係佢因為個韓國片亦都有呢個全知元素啦。咁所以呢佢就食返咁叫返做咩我的超人男友咁啊。係啦，咁當然啦，呢套戲入面繼續係野蠻啦嚇。 哦 ，OK， 都係嘅，好惡嘅，係啦係啦。 咁佢呢套戲入面係做咩咧？ 呢套戲入面咧，咁啊，全智賢係一個算係記者，或者應該話佢係一個編導嚟嘅。 係 係。係啦，咁啊，佢唔係報紙啊，係拍片嘅。 OK。 咁咧，咁佢就專係靠咩揾食嘅咧？咁佢公司就專拍啲怪人嘅喎，即係嗰啲街上面嗰啲怪人啊，即係嗰啲傻佬啊。即係例如啊廣播道台長咁嗰啲呢，係啦，或者啊乜乜乜咁好出名嘅嗰啲街度嗰啲癲佬啊咁嘅，或者傻佬啦吓，咁周圍去拍呢啲人咁做特輯嘅。咁嗱，我諗佢又唔係電視台嚟嘅，佢係啲獨立嘅製作公司，我諗佢係類似日本咁係賣製作公司嗰啲啦。 大部分係香港， 係香港唔係啫，係啦，全世界都係呢種 形式。 咁佢哋就靠做呢啲咁嘅活動揾食嘅 ，OK。咁 OK， 咁之前呢就講佢哋已經拍咗好多其他㗎啦，咁拍到阿全智賢話嗌悶啊，佢又初初就話我唔做啦，我放大假，我想去非洲，咁搞一年都係去唔成啦 ,OK。咁呢咁個過程裏面呢，咁有人就同佢提過呢有個咁嘅傻佬嘅，咁就係成日喺度街度幫人，咁佢當然佢唔知佢以為只係超人啦，就知道個人鍾意喺街度幫人嘅傻佬咁。咁有一次呢佢俾人搶咗個袋呀，咁喺度追啦，咁跟住但係追嗰陣呢佢衝出馬路嗰陣爭啲俾架貨車車死喎，咁正喺呢個好危急嘅時候呢，突然間一個強而有力嘅臂彎呀，咁就追救咗咗喎，即係追一扯開咗咁喎，咁跟住佢一睇咁咦呢個傻佬咩人嚟嘅呢，咁跟住佢又唔理啦，佢話喂快幫我追個賊啦，咁跟住嗰個人真係追九條街叫我幫佢上返個袋啦，咁佢救佢嗰下佢都突然間好咩㗎，好失神㗎，即係有啲超人咁嘅 feel 㗎。咁但係當然呢個人並唔係咩超人啦。咁跟住呢佢就開始呢去拍呢個人嘅專題啦。係。係啦。咁佢問呢個人喎，咁你邊個呀，咁呢個人竟然呢就話俾佢聽呢，我係由呢個克里頓星嚟嘅唯一嘅幸存者。係啦。咁佢話如果係咁講，咁你應該好大力同埋識飛先啱啦。咁佢話冇錯，我以前係嘅。咁因為呢俾啲壞人即係光頭佬啦，佢講佢冇講名嘅，因為佢全部冇俾版權㗎嘛。 Okay. 所以俾個邪惡嘅光頭佬啦，佢話就將一粒黑氣石啊，即係超人最怕嘅黑氣石啊，就植咗入佢個腦度喎。咁所以呢佢完全能夠發揮佢嘅超能力。咁但係呢佢為咗唔想忘記自己係超人嘅身份呢，咁佢就為咗不斷去幫人。冇錯啦。咁佢自己呢好相信呢樣嘢嘅。 咁同埋佢問佢邊個就好搞笑喎，咁跟住佢就揸住樽嗰啲礦泉水㗎嘛，佢整濕咗個頭，跟住另轉面佢就將自己的頭髮整咗個 S 咁，好笑，即係佢哋見到佢呆咗。咁同埋咧，佢最怪嘅地方咧就係佢同阿全之賢講咧，話其實佢哋見過喎，咁全之賢梗係冇啦，幾時見過你啊？咁佢話哦，咁可能我哋喺未來度見過啦，咁因為佢每一次咧。醒翻咧，佢都會問：而家到底係過去啊、現在啊，定未來嚟嘅？嗱，呢樣嘢原來喺故事入邊有啲關鍵。咁佢話可能我哋喺未來度見過面，同埋我哋曾經喺天空度飛嘅，不過可能喺未來度發生咁咯。咁佢初一個都傻嘅啫，亂噏嘅啫嚇。咁好啦，咁啊繼續去即係明察暗訪啦。咁其實佢初初就冇嘅，就影佢周圍去幫人啊，啲阿婆過馬路去幫人接住啲車啊。咁跟住又幫啲細路仔，即係揾翻啲貓貓狗狗咁嘅啫。即係初初即係專做埋啲，佢呢個真係無謂嘢。呢啲傻嘢其實超人真係有做嘅喎。 咁啊有。 係啊，當 Superman 唔係去打怪獸嗰陣咧，佢真係有幫人去救翻啲貓狗啊咁樣嘅。咁好啦，咁佢出資嗰、那個即係所謂嘅錄影做完啦，咁佢係一個慶功咁啦，咁點知咧第二日咧呢個人繼續去揾佢喎，咁全之賢梗係覺得好煩啦、啊，喂，咁即係大佬我利用你啫嘛，佢心諗， 當然啦， 咁但係咧佢又真係以為呢個全之賢係加入咗佢哋一個正義聯盟咁樣喎，係啦，咁佢話我發現咗有啲嘅怪物，咁而家佢捐咗落一個。坑渠嗰度，其實嗰個係一個 gas 嘅渠嚟嘅，咁就帶咗佢撩啦，咁但係當然開唔到啦，嗰啲嘢有鎖噶嘛，係啦，咁而嗰個渠口咧，就啱啱咧係一個好崇拜呢、這、一個即係自稱 Superman 嘅傻佬嘅一個靚妹喎，因為原來佢平時咧就對住一班即係小朋友啊、去講故事㗎，係啊，咁呢個靚妹特別中意同埋特別認同佢嘅喎，咁呢個靚妹平時咧都中意孭住一個紅色嘅披肩，即係可能係床單嚟嘅啫，咁啊扮超人嘅。咁呢個係最大嘅 fans， 咁呢個僆妹又啱啱喺嗰個坑渠隔離嗰個幾層樓嗰啲屋啦，即係窮嘅啫，其實要住。咁但係個媽咧就好反對同佢玩嘅喎，成日覺得呢個人傻㗎，唔好黐佢。佢又唔係覺得佢有咩目的嘅，佢知佢傻佬嚟嘅啫，即係你覺得好似細路仔咁咯，即係成日係啦，咁咯，咁又唔想佢成日跟住佢玩咁。咁好啦，咁呢個就即係個差唔多個 introduction 就咁樣啦。咁韓永你覺得點啊？即係如果你覺得以呢個 Superman 得意係個傻佬咁啊，不過佢都玩咗幾多超人嘅橋啦 嚇。其實係有嘅，因為咧佢裏邊咧 啲貓貓狗狗啊， 佢成日有啲幻想嘅。咁好啦，咁啊中段咧就講佢咧原來佢自己好環保嘅喎，咁佢就話咧佢原本就住喺北極噶嘛，佢話係啦。咁啊點解你話唔住北極？我而家暫時踎緊個爛嘅學校咧。咁因為我北極融化，咁即係我暫時唔喺度住啦。咁同埋咧，嗰度啲生物開始即係死亡，咁佢就要搞環保，咁啊咁樣咯。 所以就去學校啊。 我唔知係咪學校嚟嘅，總之係個廢置咗嘅一個場所啦，可能係學校或者可能係個工廠都唔定，唔知咩嚟。佢冇講嘅。係類似學校咁嘅嘢啦。咁咧嗰度亦都其實係啲人成日都去清拆嘅。咁次次嗰啲人嚟清拆咧，佢就同佢哋打啦。咁啊幻想嗰啲起重機就係啲機械獸咁上下啦。 好 嘅。佢好搞笑嘅，平時行過人哋嗰啲吹氣嗰啲公仔咧，咪有啲幾層樓高，跟住吹氣養下養下嘅，大陸成日見嘅啦。係啦，嗰時演唱會亦都有人玩啦。佢一見到呢吹嘅公仔咧，就同佢打噶咯，掹佢落嚟係咁揼咁樣，咁啲人見到覺得好笑啦。係啦，咁咧，咁但係咧個故事咧就喺當笑片睇啊，可能到呢度都。咁但係咧原來咧後邊係好悲慘嘅喎。咁後屘啊，全之賢就開始當咗係朋友啊。係佢初初係想利用佢啲 傻氣感動。 冇錯，咁佢咧同埋見到佢真係成日去幫人呢樣嘢咯。咁佢同埋有一段佢覺得最感動咧，就係咧佢走入一班地球日嘅即係遊行嘅人裏面，咁佢示威咁㗎，咁佢即係長毛咁啦，咁因為佢自己走鬼咗上個台度講嘢喎，無端端，咁就嗌咗句口號就係咩 save the earth 咁啊，咩 change the future 咁跟住啲人個個跟佢嗌喎，咁啊突然間變咗英雄咁喎，咁跟住咧嗰班人就個個喺度整啲人浪咁啦，咁佢就扮咗個超人飛嘅手勢咧，跟住撲落嗰啲人群度。咁啲人佢真係咁將佢慢慢咁傳喎，咁好似飛咁，跟住佢叫阿全之賢一齊飛啦，咁跟住個鏡頭最尾佢哋真係飛咗上天咁，多人發夢啦，多人發夢啦，但係呢個夢竟然係全之賢發嘅喎，咁即係話係全之賢開始嚇，唔知啦嚇，其實佢好曖昧嘅，到底佢對佢係咪有啲愛情嘅關係定乜嘢？冇嘅，其實佢唔強烈去講嘅 ，OK， 或者你當佢朋友咁啦嚇，咁呢個人真係當佢係朋友嘅咋 ，OK。佢當佢其中一個， 都唔可以叫超人男友啊！嚴格嚟講， 絕對唔係男友嚟嘅，係啊。好啦，咁事件再發生落去嘅時候咧， 咁佢就真係想幫呢個人啦、嗯，因為佢覺得呢個人係善良㗎，即係佢唔同嗰啲老體狂啊嗰啲啊嘛，即係佢係好人嚟嘅，佢覺得，咁想幫佢啦，咁但係咧，佢係阿全之賢覺得唯一幫佢就係即係醫好佢啦，係咪啊？佢係咯，係啦，啊咁啊中途咧就其實帶過去醫院㗎喎，即係佢唔知暈低咗咁啊，無辜辜，咁啊帶過去醫院，咁點知照嗰陣咧，發覺個腦裏邊真係有粒嘢㗎喎，咁佢其實開始疑惑，唔通佢講係真嘅咁。係啊，佢成套嘢其實由到尾你都係有個疑惑㗎，到底佢係咪真係照佢咁講嘅係超人，所以佢冇咗超能力就因為有粒嘢喺個腦咧咁。咁嗰粒嘢唔係瘤嚟嘅喎，那個醫生都話係一外物嚟嘅，係啦。咁啊奇怪嘅，咁但係你一般醫生係唔知係乜啦 ，OK？ 咁後屘咧，佢真係夾埋啲精神病院啲人咧就捉咗佢，咁好慘咁啦，即係嗰個人覺得點解你出賣我啊咁樣。咁捉咗翻去之後，咁、那個醫生就講，因為佢其實原來以前咧私人病院度住過㗎，咁、係有即係有佢記錄㗎。咁原來咧話佢咧係細個嗰陣中過槍㗎，佢腦入邊嗰粒其實係子彈定唔知係子彈嘅碎片咁樣嘅，咁所以就令到佢成日有癲癇症咁啦。咁但係呢樣嘢當然唔會導致到佢會幻想自己超人啦，癲癇症啫，咁唔等於佢 傻啦，即係 同幻想自己超人兩回事。 抽筋嘅 係啦係啦，即係佢有時會暈啊咁樣咯。咁原來咧佢就講翻啦。佢話佢細個咧，佢老豆臨死咧之前就帶過去睇 Superman 呢套電影喎。咁當然啦，你對一個幾歲嘅細路，佢又孭住件披肩，咁你相信自己係超人，有咩出奇啫？對一個細路幾歲嘅細路，佢只不過將呢樣嘢 carry on 到佢大個，佢都係咁有咩諗法？咁同埋中途咧，原來佢都試過結婚生仔嘅喎。即係佢都正常嘅喎，佢唔係話一路都係傻佬嚟嘅喎。咁就當然啦，佢成日都後邊講笑就係話俾個自己個細路聽佢係超人嚟㗎咁樣。咁但其實佢唔係唔正常嘅喎。咁但係咧有一次嘅交通意外咧，就帶走咗屋企人啦。咁當然佢老婆反曬車㗎，咁佢又冇死喎。咁佢老婆即場死咗啦。咁但係細路仔咧就夾咗喺裏邊。咁咧佢就嘗試去救佢，但係救唔到啦。咁個車又燒著緊啦。咁佢唯有去啲人群度攞咗滅火筒上去救。咁但係咧佢啲癲癇症又發作。咁佢叫嗰啲人幫助佢啦，但係啲人冇喎，個翹埋手得個睇字喎，咁結果就睇住個細路喺個車度炸死啊，成爆炸，係啊，咁又對佢一個好大打擊啦，咁可能係咁，後屘就黐得雲純啲，咁咧，咁跟住咧，阿全之前經過咗知道嗰個了解咗真相之後咧，咁後來就當然咧，個醫生經過藥物啊嗰啲嘢咧，就令到後來變好呆噶。佢唔識嬲，亦都唔識笑，亦都乜都唔呆咗咁咯。咁佢同佢講乜，佢都冇乜反應咁嘅。咁、後屘全知人就覺得啊，我咪做錯咗咧。咁同埋個醫生咧問佢你係邊個，咁佢講一個真名出嚟。咁、你信唔信你係超人？唉，梗係唔係啦。咁超人係邊個？咪電影入面一個角色咯。咁嗱，佢完全變翻正常啦。即係如果你十個唔係你原本想要嘅結果咩？咁但係全知人就覺得好，反而有問題喎。 OK。 係啦，佢覺得咦呢、這個。變咗個唔係我認識嗰個人啊，係啊，咁好啦，咁呢個已經接近尾聲啦，咁最尾咧，佢所講嘅坑渠裏面嘅怪獸咧，原來係咩嚟嘅咧？都係佢幻想出嚟啦。咁但係咧，後屘咧係因為嗰度發生咗一個即係、就是、個小型嘅車禍啦，咁啊喺度啲人都爭執啦，咁當然有差人在場個剩啦，咁啲人就嬲啊，咁跟住抌煙頭喎，點知抌下咧就令到嗰個 gas 裏邊冇咗啦，唔係有時 gas 嘅煤氣嗰啲唔知咩啦。乜爆炸喎？佢冇影㗎，好嘅，突然間嘣一聲，哇好遠都聽到，咁全知然都聽到啦，咁啊快趕去啦，咁去到嘅時候咧，就見到嗰度已經周圍燒著曬啊，咁啲車都反轉咗，擲住咗原本個差人啦，嗌曬救命，但係冇人理喎，咁當然咧嗰時可能亦都係啲唔知啲放工時間嚟㗎，咁啊塞曬車，啲火燭車啊救護車完全冇辦法，完行唔喐㗎，成塞到唔係話慢啊，喐唔到，咁冇人去救喎，周圍啲人就係圍觀。咁呢個咧， oh, okay. 去到咁緊急嗰陣咧，咦佢竟然見到其中一個路人就係之前嘅 Superman 啦，佢冇名喎，一路都叫 Superman， 當然佢後屘噏咗個名，唔知李乜乜咁，我唔記得咗啦。OK， 咁原來佢都變埋人群咧，人群之中一個啫，喺度睇。咁當然啦，最尾佢醒覺啦，咁啊即係翻翻嚟啦，梗係啊，詳細講啦。咁啊全之前純粹阻止佢啦，你做咩你要死啊咁樣，即係你衝入去會死咁。咁佢就話呢個係我最後嘅任務啊。咁啊，將個銀包交咗俾佢，跟住就淋濕曬自己個身啦，咁啊，即係衝咗入去。啊，佢初初未衝入去之前，都係嘗試推喐架車喎。 係， 因為先要救咗個差人啊嘛。唔係㗎，佢即係用力一托嗰下，真係成架車反轉。咁但係鏡頭一轉，點解咧？ 原來所有嘅路人應該感動咗啊！即係已經十幾人湧埋嚟幫佢托起架車，即係唔係托起，即係推翻正佢嚇，一反咗架車，咁啊梗係救翻個親人。咁跟住佢唔理咁多，衝入火場啦。咁結果就首先將個媽啦，即係個女仔個媽救出嚟先啦。因為個媽其實佢都係衝入火場嘅，原本都唔喺裏邊。咁但係佢喺好門口嘅地方已經暈低咗啦。咁佢好快已經孭翻出嚟啦。咁但係上面嘅火勢已經越嚟越強咯。那個女仔嗌曬救命，咁點算咧？咁最屘佢就班人俾咗一件濕嘅布佢，淋濕曬布，咁佢披住再衝上去，咁結果塊布咧就紅色嘅，係啊，咁正係就適合佢呢個超人嘅身份啦嚇。咁結果佢真係衝咗上啦，咁裏邊嘅火好大好大好大好大，咁衝咗上啦，最後都成功上咗去啦。咁跟住佢開唔到個鎖喎，因為好熱，咁佢又好搞笑喎，咁就用佢嘅超人嘅噴氣將嗰個鎖即係冷卻啊。咁佢喺電影入邊真係做翻呢啲效果出嚟嘅喎，但係呢個當然你當係佢幻想啦。咁跟住開咗門啦嚇，開咗門，那個咁嘅靚妹已經暈低咗啦，已經唔識嗌救命。咁跟住佢想救佢啦，咁但係已經冇辦法由頭先上嚟嘅路出嚟啦，裏面已經燒到行唔翻轉頭，冇錯啦。咁點算好咧？咁個靚妹話：超人係應該識飛。係。咁佢呢啲已經係心裏面嘅説話嚟㗎，兩個。咁跟住嗰個超人就話：咁其實你都即係我哋都曾經想帶佢飛好耐啦，咁不如我哋飛啦。 咁、 okay. 結果就又係另一個 dreaming 嘅鏡頭啦，就係、是、佢真係飛出咗個窗之後，跟住好似超人咁樣單腳咁抱翻個細路女降落啦，咁跟住周圍萬人即係歡呼拍曬手，咁跟住佢就入一入隻手，跟住即係飛咗上天啦嚇，即係呢啲咁啦，幻想嚟嘅。咁當然喺現實裏面鏡頭再影翻，其實佢已經係頭落地啊，佢係用佢自己保護咗個細路仔，即係倒轉咁跳，即係跳落去嘅，即係佢唔係腳嘅，用自己身體落地。咁已經成地血咁，咁但係咧，佢嘅表情係好開心喺度笑嘅咯。咁當然啦，咁現實上嘅全職人係喊曬咁樣啦。咁跟住都未完嘅喎，跟住送咗醫院啦。咁即新聞報告，即係有個英雄啊，即真係喺火場度救咗好多個生命啊，咁樣之類。但係呢個人好可惜，係已經命垂危啊。咁其實故事已經知道佢應該係救唔到㗎啦。咁最尾佢臨冚塊布之前咧，就影下個原來佢即係佢咁急救嘅冇著衫嘅啦。咁原來咧佢之前咧就有一段好搞笑，就話佢揾個報紙咧剪咗個 S， 咁去曬太陽。佢話佢而家唔可以著嗰件衫啦，超人衫啦。咁佢就不如曬個 S 喺自己心口。咁原來佢真係曬咗喎，個心口真係個 S 咁黑咗咁樣。跟住同佢冚布咁樣。咁但係呢度你睇到嗰度一啲都唔好笑嘅，係喊戲嚟嘅去到嗰度。咁跟住後屘阿全之賢咪同佢結咗個尾，就係因為其實開頭都係由全之賢去做呢、這個講即係講述。咁最尾就話超人卒之離開咗我哋個星球啦，咁樣即係咁樣咯。咁就一個咁嘅故事啦， 其實都算係一個幾感人嘅故事喎。 哦、其實是寫得很好添啊！其實咧呢套戲咧，其實係你可以話一套唐吉柯德嘅現代版嚟嘅。 哦，係 係。啊，唔知道大家知唔知咩唐吉柯德啦嚇？咁當然， 老揸住 腳 褲。 其實嚟緊會有一套新嘅唐吉柯德嘅電影嘅， 衝去個風車度撞怪獸啦。 係啦，或者同大家講下咩唐吉柯德好嘛，韓明。好出名嘅小説。 一個出名嘅小説啦。 佢都算係貴族嚟嘅。 係，佢係一個 地主咁啦，係嘛？跟住就有個農民喺佢隔離住嘅農民就做咗佢個隨從啦。 佢個隨從啦，咁係。 其實唔係佢隨從咧，佢當佢係人哋住喺佢隔離 friend 嚟。 但係佢其實係有少仰慕，因為佢係一個幾熱衷助人嘅人。咁但問題就係基本上佢又喪 心病狂。係啊，其實呢套戲好似嘅。 佢成日以為個風車係怪獸。是 指㗎，仲有好多其他嘢。 最經典嗰幕就係夫基啊，著曬武士盔，揮下咁落風車度啦。 同佢打 嚇， 咁係。因為風車會轉㗎嘛，佢幻想佢係一隻火龍啊。 係係。 係啊係。 其實係反映翻當時一啲人對現實生活嘅冷漠啦。 嗯。嚇。即係其他人係見到人都唔想幫㗎嘛。係係。其實呢套 exactly 就係咁嘅。係啊。即係佢最尾咪成功咯，就講佢感動到啲途人都落手幫手啊嘛。 咁啊，比唐吉柯德成功啦，起碼。 係啊，因為佢中間有一段比喻㗎，好笑㗎。佢話其實咧，嗰啲人都係超人嚟㗎，唔係得佢係超人嚟㗎，但嗰啲人全部都係俾啲壞人裝咗啲唔知咩個腦度咧，所以佢哋已經完全忘記咗自己嘅身份同埋自己嘅力量，同埋自己最緊要係佢自己嘅 mission 啊，一個使命啊。咁啲人所有就唔理嘢咁樣咯。咁佢係咁睇嘅，即係當佢。當佢係即係平時嗰個狀態，佢係咁睇嘅。咁同埋中間佢有一段咧， 又玩嗰啲即係正義聯盟喎。咁初初呢佢係喺度街度啦，咁見到有兩個嗰啲其實好似歌舞伎丁呢嗰人都派卡片、 哦、okay, 其實應該係家暴嚟嘅，我估啲小型夜總會，咁就穿住嗰啲恤衫嘅面度穿一件即係嗰啲奇怪顏色嘅背心嗰啲咧，咁因為佢初初俾咗張卡片佢，即係話咩同幫助人係有關，因為寫韓文，我唔知佢寫乜。係，跟住佢話啊，你係咪想加入我哋，即係去拯救地球咧？咁跟住佢夾硬捉住咗隻手，又同佢即係整咗個動作咁啦。咁跟住佢好開心走，嚇出啲人加入我哋啦。咁跟住嗰個人擰轉面啦，搞咩咧？咁佢背脊完咧就寫住蝙蝠俠嘅。 哦、 即係都係韓文寫嘅咁嘅意思，可能佢個酒吧係叫蝙蝠俠咁啦。咁另外梗係仲有一個第二間喎，佢問：誒咩事啊？佢擰轉面寫係羅賓，咁我有啲搞笑咯。咁同埋裏面咧，佢有一條繩咧，佢就話係神奇女俠嗰條神仙索嚟嘅。 哦、OK， 箍住嗰陣咧就會講真話咁樣。咁佢玩咗好多呢啲嘢嘅。係、 嗯、 啊， 幾得意喎！即係將傳統 幾得意㗎， 啲超級英雄都玩到盡喎。 又唔係，但佢玩得幾成功嘅，即係嗱，你 又唔係純粹擠你笑嗰只玩咯、 嗯。哦，其實唔係佢幽默，佢唔係惡搞嗰種嚟嘅。咁咧，咁呢套嘢，我覺得如果 compare 翻之前嘅 Batman 啦，或者 Hancock 啦，啊，我覺得係好睇過添喎。 因為 佢冇特技啊，呢套 係 有吊下威亞嗰啲咯，即係扮飛嗰啲咯。 因為嗰啲都依然係講跳唔出一個所謂超級英雄翻喎。 佢呢個講佢根本完全冇超能力，但係佢做緊係超人嘅嘢。 Batman 都冇超能力。 Batman 佢嘅錢財同埋佢嘅身手都算一種能力啦。 係 雖然唔超即係但係呢個人乜都冇，錢冇，佢流浪漢，佢乜都冇，冇人睇得起佢。咁但係佢做嘅嘢就好多人都唔及得上咯。係即係當你去一個救人命衝入火場嘅時候，冇人會再問你係咩出身，啱唔啱？ 是 即係佢啲人只會睇到佢嘅勇敢咯。咁我真係好似之前兩位即係好勇敢嘅消防員啦，香港都有係咪？咁其實大家一定會尊敬嘅。 啊！呢套戲令我 911嗰陣都係㗎，係咪？ 令我諗翻另外一套戲喎，你記唔記得德斯羅夫曼嘅《Accidental Hero》？就啱 啱呢套戲，不過 啱啱玩 睇曬， 啱啱玩翻調轉嘅，啲人想嘅英雄係乜嘢嘢？ 係 講一個其實啲 抌友嚟嘅， 抌友啲小直頭係小混混，啲騙子嚟嘅， 即係以為佢係超人。 唔係，佢一次空難喎，佢救咗啲人係離開飛機咁，但係咧就所有功勞啲人就歸於係一個啲足球員。靚仔大隻，啲人鍾意睇嘅英雄係一隻靚仔大隻， 唔係德斯里荷夫曼朕友， 因為啲連啲救人嘅消防員都唔好信佢，樣太衰，二來更加知道佢係小混混，因為有其中當中 有 識 底嗰啲人， 咁所以其實就即係兩套啱啱係 啱 翻 轉咗，係咯，嗯。咁除咗呢個之外呢，有冇啲咩補充下呢？同埋之前呢另外一套叫 Fisher King 嘅呢、 Fisher King 就係Robin Williams 啦，嗰套啦，咁大家可能都冇睇過，咁其實呢就係講佢係即係有好似同一柯德咁，咁呢個就係流浪漢嚟嘅、流浪漢嚟嘅，咁但係呢原來呢呢個流浪漢以前係大學教授嚟㗎喎，佢亦都係因為一宗嘅即係啲人走入餐廳度殺人呢，咁就將佢個老婆成兜頭打爆 咗， 係啊，咁死，咁佢面前咁死，咁佢受好大打擊之後，佢就冇再做即係教授呢樣，咁同埋 short 咗啊，咁啊變咗個流浪漢咁咯，咁啊成日就話要揾聖杯啊嘛。 哦 ，OK， 係啊， 係啊，咁嗰套其實同呢套戲都有啲相似㗎，我覺得係啦，係啦，係啦，咁如果大家睇翻，我哋睇翻啦。 啊，有網友問過 Punisher 㗎呢套戲係嘛？ 有 係其實差唔多喎，有樣嘢。 點解咧？點解差唔多咧？ Punisher 都是因為 是怎樣 因為家人 的災難而令他醒覺 去 走第二條極端的路、 是這樣的、 Punisher 或者 簡單講一下 Punisher 因為套戲都將會上有些人看過那個視片說都 是啊是啊是很精彩、 都打得挺好因為他是一個比較特別的英雄他沒有任何超能力 是 Marvel 公司出品的咁呢最初呢佢出現就係72年啦就係 Astonishing Spider-Man 第129期嗰度講佢俾人整蠱就去揸支槍想去懟冧蜘蛛俠啦因為佢係一個即係點講係一個類似復仇者咁嘅嘢即係要向因為一般人眼中蜘蛛俠都唔係咩英雄嚟呀都係啲 啲神秘人啦，佢哋叫嚇。咁、啊、樣咧，咁就大家就結果唔會消解，唔識英雄重英雄啊。至於點解呢個人會變成 Punisher 咧？ 佢即係當時佢都未變嘅。 啊，佢係 Punisher 嚇，唔係後屘就因為呢個角色一路喺蜘蛛俠度陸續出現啦，即係太受歡迎啦。咁樣咧就到79年就終於出自己嘅、 哦、 漫畫，咁就交代翻佢嘅故事啦。 係， 哦，咁、那個故事就係、是、嗱，佢本來係一個好虔誠嘅天主教徒啦，對善即係曾經諗過做教士嘅嚇，咁、啊、所以佢對善同惡依樣嘢咧，同埋惡有惡報依樣嘢，佢係好執著嘅。咁後屘佢打越戰，即係走去當兵啦，打越戰嘅時候，成為特種部隊嘅成員，佢係部隊中最出色一個，佢甚至佢嘅技術高到啦，唔止搏擊啦，用各種武器啦，甚至高到可以自己識製造核彈嘅。 哦 ，OK， 嚇 咁樣佢後屘佢， 其實製造核彈唔係咁難嘅啫。 越戰， 如果大家睇過以前有一套啊，係咪澤田研二做 嘅《 道日者》咧？佢就係喺個自己屋企製造 嘅 啫。係，其實你知道佢整唔， 但係嗰度最神奇就係佢走入核電廠都想偷有罐鍋。 咁因為呢個原料問題啦，係整就唔難整嘅。OK， 咁樣咧，佢依度就講佢後屘冇當兵之後啦，服役完滿啦，咁翻翻去就係做海岸防衛隊啦，就專門做就係負責一啲緝屍嘅工作啦。因而得罪咗一啲販毒嘅人啦，啲、意大利嘅黑幫啊，咁樣咧就用炸彈炸死咗佢全家，佢個仔嚇，同埋佢老婆，咁樣就因為呢件意外嘅事咧，令佢改變啦。佢發現就法律係懲處唔到呢班人嘅，咁所以咧佢就專門係做一個殺壞人嘅英雄啦、啊， 但佢打嗰啲都係啲罪犯嚟嘅啫。 部分係好多都咁，佢殺蜘蛛俠都係超人名人啦、啊。即係佢甚至挑戰到越級挑戰去殺吸血殭屍、杜布拉白雀啦、啊。 嗰啲唔係嗰啲驅魔人搞嘅咩？機關槍冇用 嘅。咁佢換支射木棍嘅槍咯、啊。咁、跟住即係一路其實一個。幾受歡迎嘅，我哋會 consider 佢一個 anti-hero 咯。 嗯 ，OK，、啊、好。咁呢套戲幾時做嘅？ 美國應該出你年頭。 OK， 好、okay。咁仲有冇啲咩好？ 其實呢套已經係第三套 要補充啦，關於呢、這個。 之前已經拍過兩套。 有冇咩要補充？ 冇乜特別。 係、okay。 咧，或者之後我哋又再講多少少啦。 之後如果真係想啊，再詳細介紹。 咁頭先嗱，既然講到全知然啦，咁同埋呢一套叫超人男友啦，咁原來呢套戲咧，佢拍呢套戲之前咧，係拍咗一套原本係香港導演嘅戲喎。 啊，於仁泰。 於仁泰冇錯，咩戲咧？唔係功夫片，唔係喎，原來係一套卡通，日本卡通改編，咁就勁啦，咁就係一套咩咧？就係叫做 Last Vampire 啊。 哦，小野。 Blood 啊，即係佢 Blood 先嘅、那個字係，跟住個 subtitle Last Vampire， 咁就係小野啦。咁如果大家有睇過呢套電影或者甚至有 電視 卡通冇錯啦，咁啊應該大家會知嘅。咁佢就係本身係一個吸血鬼嚟嘅。 佢係佢哋叫 Pure Blood 啦， 係啦，咁佢殺一啲假吸血鬼咁上下啦。 係 ，OK。咁而呢套真人版咧就係由全智賢做咯。 哦， 咁當然啦，個女主 角小野都係細路女嚟嘅， 咁唔係細路，16、17歲啦。 樣係細路，即係冇講佢幾大，可能18歲啦。 中學生咁樣，即係個年紀。咁但係咧，我哋睇過啲劇照咧，咁你見啊，全智賢著翻套黑色嘅水手裝，揸翻嗰把劍，梳翻兩條辮咧，又 OK 嘅喎。 可能佢比較有啲 baby fat 啦。 咁佢係啦，咁你著翻校服又唔係覺得咁冇說服力嘅喎，係得嘅喎。咁同埋呢個講緊係已經係幾年前啦，佢係而家未上畫啫嘛。 哦，係 其實唔係而家嘅拍嘅嘛。 於人泰嘅都唔係限於武俠片嘅，即係荷里活叫佢鬼王，因為佢都拍過幾套啲鬼片啦。 嗱，咁其實咧呢套戲咧就係2006年咧由喺阿根廷開始開拍嘅。 哦 ，OK。 咁但係跟住咧就去咗雲南取景嘅喎，點解咧？咁因為佢要即係做翻日本即係 個 feel， 嗰個係啦個古代嗰啲 feel 啦，咁可能又要宵夜爆炸咁啊，或者 日本 拍啦。 日本就 因為劇照拍出嚟就都似翻嘅，似翻啲日本古代嘅，咁因為荒山野嶺啊。 咁你荒山野嶺搭翻啲 搭翻啲咁嘅屋就似啦。咁而佢最大嘅敵人咧，呢套電影就由小説 啊，真早啊， 係啦，小説即係最後武士嗰個小説啦，係嚇，唔係香港嗰個啊， 係 啦，咁嗰個都算係荷里活有名嘅之一啦。 本身係 model 啦， 係啦， 係以前 個樣好似吳京嗰個啊，大家知唔知啊？ 吳京 係啊，如果呢套戲佢揾人即做替身，揾吳京一流係，係好似嘅，戴翻個假髮一樣樣嘅， 係係。 咁嗱，原本呢套戲咧就由於仁泰導演啦，咁就袁輝即係上次三個嗰個啊。就做呢個嘅武術指導啦。咁其實呢佢哋喺開拍之前呢已經 train 過全智賢一段時間喎，幾個月㗎喎。咁嗰時就經香港就返咗深圳練武㗎。咁跟住先至係啊，先至06年開始開拍，3月嗰陣開拍。咁但係呢最奇怪就到5月嗰陣呢就突然間逆手轉導演喎。 轉咗個鬼佬。 係啦，叫 Chris 咩拉韓，我唔識讀下佢個名字。NAHON 係咪拉韓咁樣。 拉韓 咁樣。係啦係啦係啦 ,Chris 拉韓咁樣。係可能法國人嚟㗎，因為呢套戲其實好似唔係荷里活投資㗎，好似法國㗎。咁當然啦，佢上畫荷里活都會上㗎，但係未知。荷里活呢就好似話呢嚟緊三月，下年三月上畫嘅，香港未有期。咁但係咧有個好消息就係話咧，原來喺呢個蘇聯啊，俄羅斯啊，就十月30日就上畫啦。咁我諗大家好快咧，就係祖國嘅碟版睇啦。 祖國碟版啊！ 咁呢套戲我哋期待。 即係正如我上次講嗰啲戲啊，好多時都變咗。 咁同埋咧，呢套嘅殭屍片，大家唔好諗係打翻啲人形殭屍，佢所有嘅敵人都係怪物嚟嘅。 係啦，搶佢家，係 比蒙小説啦，比蒙面超人更加怪物啊！嗰啲所謂翼手就係。蝙蝠類，但佢有唔同形態 嘅 喎。 係冇翼嘅蝙蝠喎，仲有。 有啲有嘅。 O K。 翼手啊，有啲有翼嘅。咁佢同埋咧呢套戲嘅特技啊、特技化妝嗰啲都唔係 care 嘅人嚟嘅喎。即係其中一位就係喺 Hellboy 啊，同埋好多套 Hellboy 一二啊都有做過嘅。 咁另外 唔錯嘅，因為佢點解咁長時間都未咩？原來全部搞緊後期。 O K。 係啊，其實套戲就係拍完咗。 我諗呢啲類戲通常都係。 之前係拍完咗呢套小嘢咧，之後先至拍呢套超人男友啊，超人男友已經係上年嘅韓國電影啦，大家諗下。咁其實都係拍好咗人嘅部分好耐好耐，咁後面嗰啲全部係做後期。 呢啲戲通常後期都會搞 好耐。好耐，因為呢度好多怪物嘅。咁咧係啦，係一個揸把日本刀，一個黑色校服， 係女仔 黑色水手裝嘅女仔，梳兩條辮。 應該都係跟電影版喎，因為 或者我哋試下一陣間，如果有位我哋黐翻個張相俾大家睇下啦。係啊，即係我哋初初都 question 話全先扮咁搞，所以又唔係喎。睇相又 OK 喎，又得喎 ，OK， 好，咁睇下先有冇資料留咗，係咪全之前咧個英文名咧亦都改咗啦，因為要即係進軍荷里活啊嘛， 要改翻個英文。 我唔知點讀啊 ，G A 唔係 G I A N N A 點讀啊 ？G I G N A 啦 ，G N A 咁 ，G N 啦 ，Jun 咁嘅 J U N 咁啦，咁上下啦，係咯，係咯，咁啊進軍荷里活改咗呢個名啦，咁係啦，咁呢套戲。睇雖然有冇資料留咗差唔多啦。咁如果到時呢真係有碟出或者咩或者咩渠道即係睇到咁即係會同大家即係報道啦。係啦咁好期待嘅。咁另外呢就壓井手呢又有第二套嘅即係嗰啲即係類似三更咁呢幾個短故事整埋一齊。咁、 okay. 但係啲導演又唔係全部係佢好似其中一個啫。 我通常呢啲 佢行頭啦係啦佢行頭啦其他啲都係相對冇咁大啊。係啦咁今次呢套呢就叫做 Q 啊咁佢中文就叫做斬㗎喎。咁佢好笑啊佢寫斬 Q 嘅。唔知斬 Q 邊個啦。即係佢因為佢中英一齊咁拼埋寫好怪。係啦。咁呢套呢就繼佢上一套叫做真女納食師列傳啊。之後第二套嘅呢啲咁嘅即係集感嘢啦。咁中間有科幻有奇情乜都有嘅。咁而家就日本啱上啦。啊同埋日本呢而家啱啱係咪影展定乜嘢啊 唔清楚。 係啊，咁見到麻生首相咧，咁啊同阿梁朝偉阿吳大道嚟一齊影相喎。咁原來我朋友啱喺嗰邊玩緊啦，旅行啦，就嗰邊好大陣仗喎，三國呢個上演係，即係人哋珍而重之啊！你諗下出到麻生同佢哋一齊去咬曬耳仔啊！ 日本人真係都幾中意三國呢樣嘢。 唔係，咁佢亦都本身亦都尊崇阿吳宇森嘅。咁當然。咁就好過曬我哋香港上畫喎，得個鬧字喎，我聽到。係啊，人哋好犀利啊，嗰邊係咯。咁好啦，咁我哋係咪講詹姆士邦啊？因為都講咗好耐啦，我哋講其他嘢。係好，咁詹姆士邦咧，咁有咩講咧？是咪整返隻歌先都唔好咁大聲啦唔好咁大聲打下底啫係啦我整返細聲少少先。好啦咁呢咁我哋想介紹一個呢 ,James Bond 一個好重要嘅唔係演員喎 咁其實呢就係、是、一個做 set design 嘅一個人啊，咁佢叫 Ken Adams 啦。 Ken Adams。 冇錯啦，哇咩料啊，未聽過喎、啊、大家可能係咪。咁原來呢佢就憑住以前一套寇比力克嘅一套名作啊，黑白片嚟嘅，咁叫 Doctor Strange Love 嘅。係啦，咁嗰個係攞過獎嘅。 簡單嚟講係講一套冷戰嘅， 即係講冷戰時代嘢啦，咁嗰個就喺度多少科幻，因為關於個末日機 怪怪地嘅嘢， 怪好怪啊，唔係怪怪地。咁啊，裏邊嗰啲圓台咁成班人喺度開會嘅啫，其實用到而家啊，用到新世紀，用到 打燈打到好怪嘅， 冇錯冇錯，就都係學佢抄佢嘅。咁呢個人咧專係做咩？就係做嗰啲基地啊，同埋嗰啲嘢嘅設計嘅。咁詹姆士邦咧，係啦，詹姆士邦咧，如果大家即係有睇過舊嘅詹姆士邦啦，佢一定係有一啲秘密基地嘅。 是 啦，即係我哋前兩集講過嘅嗰啲惡黨惡組織疏 忽，一定有個 秘密基地。 哇， 講真嗰啲，譬如今時今日以一啲大財團都應該未有夠錢去起得到出嚟啦。咁都唔知嗰時嗰啲惡黨到底點樣有咩科技同埋。 成個山話通機 冇錯啦，冇錯啦。咁我哋大家最記得就係嗰個火山，個火山口打開原來就火箭發射喎。咁個下面成個就火箭基地嚟嘅。咁嗰度就應該係屬於火箭領係咪嗰度叫做？好，咁我想同大家數下到底邊幾套咧係呢位 Ken Adam 呢位設計師有參與嘅咧，首先是 Doctor No 啦， 即係神秘島啦， 冇錯啦， 你剛剛用過神秘島，即係第一套戰士波， 冇錯啦，係咪有冇顏色㗎？都有顏色㗎，當時 係 咪？ 我諗最經典就係大家會記得就係個幫女王穿著三面色泳衣喺個水度慢慢行上嚟咁。 係， 之前嗰度都重複翻， 係抄翻，冇錯啦，好經典。Doctor No 係點樣㗎？有冇特別㗎？ 影一路都從來冇影過個樣子，因為之後佢都出過成日出嘅， 見唔到樣嘅就係、 是，淨係見到個白手襪就 摸住只貓， 摸住只白色嘅波斯貓， 冇錯。咁呢個加奇探長入邊嗰個 對手都有， 冇錯啦，抄翻好多呢啲咁嘅經典嘅， 其實好多卡通片都有抄， 冇抄冇錯。好，咁除咗 Doctor No 之後咧，就有呢個 Goldfinger 冇 得嘅 ，Goldfinger。 金手指 啊， 但我唔知點解佢金手指，我記得佢有啲槍咧，真係用啲咩原子筆啊、打火機砌出嚟噶嘛。 嗰個唔係，嗰個係基斯杜巴里， 我嗰個 係吸血殭屍做嗰套。 我嗰個唔係金手指。 金槍俠。 金槍搞錯咗，教仔係喎。咁金手指做咩嘅咧？ 好似係啲暗殺組織咁上下，又係 Quantum 嘅其中一個 有關係嘅，係啊，就係今集嚟緊呢集係啦。即係呢個量子組織啊，係啊，其中幹部冇錯。好，咁除咗之外咧，另外有套叫《分得波》喎，咁《分得波》就係大家講嘅魔鬼島係咪？魔鬼黨。 魔鬼黨。 魔鬼黨啊！嗱，呢個有另一個經典場面啊嘛，就係阿新康納利喺水上嚟啦。 係 啦，著條泳褲，跟住成身即係好有型嘅男人嘅胸毛，跟住睇佢揸住支，唔知有冇嗰支槍。 當然有戴假髮啦。 冇假髮，都係嗰個頭， 嗰個已經係光頭 嘅。嗰個係假髮嚟㗎嘛， 假髮。佢係做電視劇嗰陣已經開始光頭。 哎呀，不好有型㗎喎。嗱，唔係啊，上一集咪又有抄呢個鏡頭囉。 係 水行上嚟啊嘛。 水行上嚟。 係啊，都係呢個就抄返呢一集。 因為上一集係講詹姆士邦前傳。 冇錯。 叫詹姆士警官呢啲嘢。 冇錯啦。係啦，咁除咗呢個之外呢，魔鬼島，魔鬼島就係嗰啲個島上面嗰啲魔鬼黨啊，咁就係啲車會噴火啊，係咪咁樣？ 我唔記得 啦。係啊係啊，其實車嚟嘅啫，改裝咗。係啦，咁咧跟住嗰度就係火箭嶺啦，就係頭先講嗰個火山挖空咗做基地嗰個。 一人飛行器啊，嗰個最特別咋。 係啦，咁套嘢叫做You Only Live Twice 啊， 你只可以活兩次啊， 兩次咁啊。 咁跟住啦，仲有就係 咁啊，仲有咧就係呢個 Diamond Forever 啦，呢個冇得 鑽石 有咩特別，我唔記得咗。 講啲攞啲鑽石嚟做啲好巨型嘅射槍， 係啊，呢樣嘢第啲科幻片 同埋個基地啊，好得意嘅，即係用啲好多好古靈精怪嘅色彩嚟做嘅。 哦 ，OK。係啊，咪又係呢位Ken Adams 設計咯。好啦，咁跟住咧就海底城喎，咁就係呢個 海底城更加經典。 Spy Who Loved Me 啊，咁海底城咧最記得咧就係嗰架白色嘅蓮花跑車。 同埋落鋼牙啦，當然。 博第一套出現。 當然第一套。 咁嗰架車咧竟然衝咗落海咧，係會變成潛艇嘅喎。係啊，呢個就大家喺詹姆士邦嘅即係嗰啲所謂超級道具裏面咧，即係都叫幾出名嘅一件道具。就係呢嚿會變潛航嘅， 亦都依兩套 嘅車， 佢同埋太空城係比較最科幻嘅兩。 係啦，咁再最後一套嘅參與咧就係 Moonwalker Moonraker 啦，係咪就係太空城啊？ 係太空城， 就係太空城，係啦係啦。 咁啊， 毋庸置疑啦，個 好科幻，好科景，好犀利。 三啊，佢話設計嘅，真係幾得意。 嗱，三唔關佢事啦，就 set design 嗰下嘢真係好犀利，好犀利。係啦，咁就呢一位嘅Ken Adam 啦。咁未死嘅，大家唔好誤會啊，年紀好大。 佢已經係1921年。 係啊，但係未死啊，好嘅。咁希望啊，如果再有機會再睇佢嘅作品。 03年仲被英女王拆封咗做武士喎。 武士定係爵士嗰啲？ 冇武士嘅最。就是最低規的武士就是爵士咯。 因為即爵士再上即係武士，即係高。 唔係所有啲爵位都是叫武士，但係最低規。 咁樣，咁佢係咩爵？ 我諗啊，爵咯，又爵 啦，係咯，爵啦，係咯。咁英國啊，當然係咯。係啦，好啦，咁今次啊，同大家介紹住咁多精緻波嘢啦，咁嚟緊我哋會陸續再講啦 ，OK？ 即係未咁快上住， 咁啊 幾個禮拜。 其實精緻波真係可以講好多好多。 係啦，嗱，或者我以前咧講精緻波咧，我哋嘅分類我真係覺得佢科幻片嚟 嘅 喎。 以前嘅的確係一路到戰魔達頓嘅真 係。係啊，開始變咗捉賊。 竟然係可以打大毒蛟要龍洞到佢。 係啊。 仲要俾兩個香港忍者特工打到轉頭。 點解話忍者？ 係咯，點解香港嘅特工會係忍者？又已經係有 喺嗰個年代咧，反而咧，即係好多警察故事成龍咧，拍得好詹士邦喎。 點解忍者嗰個年代好興忍者？由 American Ninja 嗰套戲開始， 美國片好興，係啊，咁佢亂撳球嚟，啲亞洲人就當忍者。 係啊， 咁嗰時成龍係咪警察故事？唔知第幾集咧，都打到去又蘇聯又剩㗎。 哦， 嗰集都 好似簡單任務嚇。 跟住最尾成日喺度潛艇啊咁噶嘛，哇好犀利喎，哇嗰套拍到咁，係好詹士邦嘅。 我諗唔止你，就算咩都玩詹士邦，最佳拍檔。 哦，嗰啲 又揾個扮新安納利嘅人啦。 哦，係啊。係咪英女王喎？ 扮英女王，扮列根，全部都齊。 唔係羅蘭扮嘅。 唔係， 真 係揾 個 鬼 婆 啊！即 係咁羅蘭扮英女王邊？ 我咁歡樂咁少。 OK， 我咪話 OK 似喎。OK 似喎， 因為 有人話原來佢係有佢哋嗰啲血統㗎。 唔清楚。係 有人咁講㗎。 啊，可能都有，應該都有外國人血統，因為一樣 嘅 錢。 佢哋啲血統係啊。 皇族血統。 唔知有人咁講，可能 答唔到你。 知真定假？網上傳言。OK， 好，咁遲啲再同大家講啦。咁11月6日就會上啦。OK， 新嘅詹士邦。咁呢套戲有情有義喎。嗰個咧係喺上一集裏面咧續翻落去，即時續翻上一集嘅故事。 要揾殺女朋友嘅兇手。 冇錯啦，係上一集嘅10分鐘之後啊。 OK， 就開始點樣同呢個上一集嘅女友報仇嘅。OK， 好，咁就不惜同呢個 M 差唔多反面啊。OK， 咁呢集好好睇，亦都有新嘅邦女郎咧，邦女郎打得又睇得。OK， 不過而家啲邦女郎 南美妹，我覺得好靚啦。OK， 而家邦女郎嘅地位好唔同噶，唔係楊拉噶。 哦，唔係啦，而家打得多過詹士邦噶。 不過其實 詹士邦比邦女郎夠噶嘛，而家好興。 唔係真係好多外人嗌嘅，你就算第一個詹邦女郎都係打得。 咩意思啊？ 即係淨係嗌個名。其實中段嗰啲， 阿俊咯， 你第一個都已經係打噶，都唔係。 咁啊， 神秘到 Doctor Low 嗰個都 即係而家個女角嘅戲氛好重啦，總之 OK， 同阿主角都差唔多。其實好多咪做完之後咪紅咗咯。 哦，係，包括啊， 唔講咁耐啦，係啦，係，因為我哋本來今集咪預備咗第二啲嘢同大家講嘅，係，咁啊，好，係咪講下啲 monster 啊？因為嗰陣我哋 而家都萬聖節嚟緊， 係啦，下個禮拜五啊，大家唔好唔記得出去玩 喎。萬聖節 今年好啦，31號啱禮拜五啊，係，大家可以出去玩啊，係啦。咁有啲咩咧？頭先講開有吸血殭屍啦，吸血鬼啦。 點嚟就係古代 有啲傳說㗎喎。 高加索人嘅傳說啦，古代因為佢哋以為祭祀啲靈魂嘅人啦。咁後屘咧就教廷都要 承認 嘅，將佢攞嚟做 All Saints Day 啦，即係。因為其實教廷都有一個傳統，就係 你唔係講吸血鬼，你講緊萬 聖 節 先啦。 十一月一號 係一個 係 suppose 係11月1日，10月31日其實係前夕，即係好似你 Christmas Eve 咁，即係你明唔明啊？即係咁嘅意思。 當然係 佢 前夕嘅人玩啦， 冇錯啦。 咁樣教廷攞嚟做 All Saints Day 就係以為為殉難嘅聖人去禱告嘅人啦。 係啦，係啦。 咁但係咧。就當而家變成好好玩嘅，但其實喂真係好得意喎！人哋嘅鬼字得，因為其實最早個傳說咧，點解會係咁咧？就係、是高加索人嘅傳說就係十 月十月三十一号咧，就是、陰間同人間最近嘅日子， 系、啦， 就類似我哋嘅盂蘭節啦， 系啦，系啦，一日嘅啫，人哋一日 嘅，唔係一個月嘅， 但係 點解人哋可以咁好玩，我哋就咩啦？ 啊，啲民族問題嚟嘅， 仲有提到萬聖節最常見嘅一個角色就係咩咧？ 我覺得吸血鬼咯， 僵尸嘅吸血鬼 vampire 啊， 系咯系咯 ，vampire 就其實由快文移植過嚟嘅， 系原本叫做唔知啦， 原本冇嘅 ，vamp 法文唔識讀，調轉啦 ，r e 啊， 哦 ，ok， 難讀就，因為法文我唔識發音啊 ，vamp， 我哋要英文音啫， 咁傳統嘅可能係啦， 係十七世紀開始嘅一個字啦，咁或者點嚟咧呢種生物？ 唔係由本小説開始嘅咩？ 成日小說之前已經有 了文學創作上就算係啦， 但係 原來咧，佢哋將個歷史咧伸延到好遠嘅喎。 係伸延嘅，嗱， 甚至乎去到人類始祖啊， 亞當夏娃嗰度啦。 係啦，咦，講咗去邊啊，大佬？咁點樣嘅咧？韓文講。 咁或者最早期嘅傳說就係有一個叫 Livy 嘅，係 啦，魔女一集咧有睇到新世紀啊， 就是、巴比倫啦， 係啦，第一集新世紀， 唔係嗰個， 唔係 嗰個 Lily 啊。最早期是一個黑暗的女神咁啦，佢係好嗜血嘅，就唔係吸血。 OK， 咁就開始跟住引申到猶太嘅傳說，即 係猶太嗰個就係莉莉絲啦。 莉莉絲啊，佢 新世紀嗰個啦， 夾硬將兩個，不過可能考古家夾硬將兩個女子擺 埋一齊 啦。咁佢就係阿當相傳喺猶太同埋喺可蘭經嘅， 你講莉莉絲啊嘛， 莉莉絲， 亦即係新世紀裏面釘喺十字架上嗰個怪物啊嘛。 聖經雖然冇提到，但係咧就喺猶太嘅傳說同埋可蘭經度其實有提到呢個女。 係啦，咩人嚟？ 佢就係佢同夏娃，佢係第一個女人啦，即係夏娃其實係第二個，佢哋就話 阿當原配啊嘛。 但係佢哋就佢同夏娃唔同，佢又冇立骨做嘅。 係啦， 佢都係同阿當獨立個體由泥沙做成嘅。泥土造成，咁佢想超越亞當，甚至超越上帝， 系， 咁就同魔鬼勾結啦，甚至引起天堂嘅叛亂啦，咁就 呢個有相角喎，天堂叛亂都係前定後啊？ 不 過喺當時嘅時空咧， 係 冇前後嘅， 因為其實冇人話俾你聽呢啲年嘅時空係點嘅， 係冇唔知啊。 咁樣佢就被逐出咗去啦，就喺度就生活喺紅海啊。 佢早過阿當夏娃俾人踢出伊甸園啦，應該。 當然，而佢講嘅紅海就唔係而家嘅紅海， 係 應該係米索不達尼亞， 係好 深一笪地方嚇。 咁佢都係人嚟嘅啫，何來後來變成惡魔之母 咧？佢就係啦，同啲惡魔搞埋一齊啦。咁傳說就話。佢一日生一百個仔， 橫紅得閒 就成為惡魔之母啦。咁亦都勾引該人啦。 佢生咗嗰啲咪人嚟嘅喎，大家搞清楚喎。生咗全部都 佢亦都勾引該人殺死佢嘅細佬阿伯啦。咁亦都相傳該人就係應該第一個孤獨生存落去嘅吸血鬼啦。 嗱呢個同傳統我哋嘅基督教或者天主教聖經講嘅嘢好違反下噶。 咁你嚟啊咧？就因為呢件 事，莉 莉絲啦，或者係呢件事被懲罰打落陰間，咁就成為咗魔鬼之王撒旦嘅妻子，咁就係惡靈之母啊。咁亦都相傳佢會翻嚟人間，就係 害啲 佢話佢就要向亞當嘅後裔報復， 冇錯， 一人殺一日殺一百個咁上下，咁佢專係吸食細路仔嘅精血。咁樣嗱，亦都有至於近。印度的傳說就是卡里女神啦， 係 一個嗜血的即係你睇翻個造型就係踩住啲骷髏頭啊，有尖牙同埋口角有血嘅啦，咁呢啲都是吸血鬼嘅早期的傳說啦， 係，咁甚至乎佢哋話女巫喎， 因為其實大家都是女性的武神啦，當然最原始《山海經》裏面的女巫是男人嚟嘅， 係， 同埋卡里女莉莉絲的魔鬼造型同埋女巫都係蛇，人身蛇， 有蛇嗰部分啦， 人樣人面蛇身咁上下啦， 係啊， 咁樣所以有啲人都將佢連埋一齊。 啊，咁當然啦， 咁即係古文其實互相可，即係如果照聖經可能真係 同一個 即係同一個根源 都唔想見出嚟 咯。 咁當然啦，係呢個係母系社會嗰時嘅女神啦。咁其實當然去到父系社會就將佢哋貶低啊嘛。 變成惡魔嘛。如果根據呢個達文西密碼係咁講啦。 如果女娲就唔係，女娲只係山海經嘅一個關係，就係完全同神仙唔上關係。 女娲做人嘅喎。 係啊，因為封神榜嘅緣故嘅。封神榜係嘅。封神榜嘅出現已經好後嘅， 即係封神榜之前，女娲唔係做人嘅喎。 唔係啦，咁女娲咁下咁莉莉絲又係萬物之母啊，咁一樣係啦。咁所以夾硬要將佢拆翻埋，其實都覺得有少少牽強。 O K， 咁樣跟住到 來楞咗佢呢個吸血鬼， 因為莉莉絲就已經俾人係吸血鬼嘅、最早期嘅前身啦。 好似， 但莉莉絲都係半癲民啦，唔可以算係人，即係佢都係因為死咗再翻翻嚟，所以就有成吸血殭屍呢種咁嘅傳說啦。 咁啊係。 咁其實一路到中世紀咧，就啲人就曾經發生過一啲瘋狗症係好流行嘅。 係。 咁就順帶帶咗兩樣好奇特嘅傳說啦，就係、是、狼人同吸血殭屍。 冇錯啦。 因為嗱，同埋另外有一種皮膚病就令到人係會怕日光，我唔 係。係有嘅， 咁樣 真係有嘅。 同埋唔止怕日光，佢啲牙係會黃色同埋有輪光嘅。 哦。 所以就形成咗。 幻想同吸血鬼有關。 吸血鬼或者狼人啦， 或者狼人， 再加埋中世紀有啲多毛症嘅人出現啦，咁加埋，咁就咁 形成。中國都有 怪嘅，咁當然啦，咁就一路流傳到而家就係初型嘅吸血鬼，咁西方人一般相信加力啦，同埋聖水啦，就可以譬如話同埋十字架、 銀子彈啊， 銀子彈就對付狼人啫。 係啊， 咁對付狼人咧，仲有一樣叫 仲有嘅咩？我以為就係銀子彈啫。 叫烏頭草嘅 咩㗎？未聽過啊！呢味真係 係一種野生嘅草藥啊。 哦， 啲西方人以為 點使啊？ 掛喺度佢怕就 我掛喺度就怕咯。 其實你當好 Q 臭，好鬼臭嘅。 咁啊，即係聞到硫磺會走 嘅。好鬼臭嘅薰衣草咁上下嘅嘢，係一啲紫色嘅。 哦 ，OK， 紫黑色嘅。 你話狼人原本唔係叫 werewolf 嘅喎，有個學名嘅係嘛？ 完全唔識讀。 哇！十幾個字母嘅咩名嚟㗎？ 係一個希臘文嘅。 出嚟聽下。 Lycanthropes 點讀㗎？ Lipicon 咁上下啦，如果根據黑夜傳說嗰套戲嘅話 ，OK 好，咁不而家現代啲人都會話 werewolf 咁啦。 咁其實呢個字係希臘文 ，lipic 就即係人 ，apicon 就係唔係 apicon 即係人 ，lipicon 就係狼咯，人與狼嘅混種相傳，因為你大家都知啦，最初嘅傳說就係因為羅馬嘅人啦。 我唔知啦，我唔好知。 羅馬嘅祖先係相傳 唔係羅樣大， 羅樣大咁 羅樣大啫，唔係羅 咁。咁跟住一路傳說，咁其中一個被詛咒，佢嘅後裔就 變成 狼人嘅祖先咁啦。咁呢個當然頭先都講過，因為中世紀爆發嘅瘋狗症咧，就引而呢個嘅傳說啦。咁吸血殭屍最早期咧，就係1734年。由嘅一部小說啦，咁一個叫巴雲，一個德國人寫嘅小說， 唔係嗰個京城四百年嗰個咩？ 嗰、那個再之後嘅嗰個 Stoker 啊嘛 ，Stoker 寫嘅就 Dracula 啦，就 係 唔同嘅兩部書嚟， OK， 嗰個咧就係、 是、哦 Bram Stoker 嗰個 就是光頭版本嗰件啦， 係。你講 original 嗰隻光頭嗰、那個，就唔係 Dracula， 係唔 係？怪獸啲好似蝙蝠少少嘅， 係。 哦， 咁就一路將佢引申到羅馬尼亞嘅杜布拉伯爵啦。 冇錯， 因為佢其實佢一個幾勇敢嘅戰士，但係好嗜血嘅。 嗯， 佢最終當時係十字軍東征啊， 木裝插住啲人嗰個啊嘛，係咪？嗰、那個係真事嚟喎， 係將佢。倒吊插死佢，直到啲血滴乾，所以佢係好。另外一個傳說就係一個叫 VILD 嘅爆咗一個都係匈牙利附近嘅一個小國嘅。相傳佢係娶咗好多老婆翻嚟，然後冇個過到一夜嘅，就係俾佢殺曬，攞曬啲血咁啦嚇。咁又係最早期嘅吸血殭屍嘅， 啲係人嚟啊嘛，啲變態嘅人都 係。咁樣咧。 直到點解呢樣嘢咁流行呢，就係電影嘅緣故啦。 係當然啦。喂，原來拍過好多套啊，吸血鬼電影多到好緊要。 其實最流行嘅吸血殭屍小說值得一提，仲有就係76年呢。Annie Wise 嘅 Interview with the Vampire 啦、 哦，好系，好出名， 記得啊，靚仔，靚仔，靚老湯啦，當時靚，當時仲係靚仔啦， 黑比特啊咁樣啦， 啲成扎成扎靚仔做嘅戲啦， 就算嗰個記者都係邊個嚟㗎？係啊，咩 Kristen 咯，嗰個 Kristen Slayer，Kristen Slayer， 係啊，都靚仔。 當然第三佢嘅續編就比較差啲啦。 咁、啊、原來呢中間呢仲有個細路女嗰個呢成日跟住 Bad Peter， 大家知唔知嗰個邊個嚟嘅咧？ 嚇女王。 啊，嗰、那個咪就係蜘蛛俠個 女朋友 囉，係囉，嗰時係細路女嚟嘅啫嘛，係囉。 咁至於電影呢幾時開始引入呢，就係、是、1922年一套叫呢個阿 Lost 咩唔識我咩鬼文嚟㗎，唔係英文 德文嚟㗎 Lost 咁上下啦， 唔是但啦，係得個咩戲真係唔識喎呢個。 就係嗰個僵頭僵屍，即係 Based on 第一部 黑白片 咩嘅， 我唔似怪物嗰個嘛，係咯。 咁1922最成功就係環球片場1931年嘅 Dracula 啦、 哦， 吸血殭屍啊。咁其實佢一路仲有好多續集，包括 咁呢個係咪啊？就係、是、阿、啊、基斯道法里即係。 唔係， 又唔係嗰套。 比較搞笑啲嗰、那個。 咁點搞笑咧？ 即係勁蒲啊，好蝙蝠翼咁，好紅色、那個。 哦，即係都唔 即係仲係黑白片年代。 咁人樣咧？ 是人樣，但 係 個頭立到好蛋撻嘅。 係立頭㗎嘛，即係都係有型㗎嘛。 咁 咧，咁邊套先係 Chris Lee 嗰套？ 七幾年。 哦，七幾年嗰套先係。 重拍嘅 Jack 啊。 哦。 咁其實呢套係好。 大家知唔知邊個 Chris Lee 啊？就係而家做 Star Wars 新嗰套嘅嗰個叫咩名話？ Google 嗰個嚇。 Google 係。 順帶一提咧，一個三年嘅吸血殭屍，因為受歡迎，其實拍過好多套 sequel 嘅，包括Daughter of Dracula 啊 ，Bride of Dracula， 老婆，即係佢嘅老婆，佢嘅女，亦都 Dracula Meets Werewolf 啊 ，Dracula Werewolf Meets Frankenstein's Monster 啊，即係將所點解成日將呢幾隻擺埋一齊咧？係因為呢套啦。 哦 ，Dracula Meets Werewolf and Werewolf Meets Frankenstein's Monster， 同狼人。同埋阿科學怪人變咗 friend 啦， 唔係 friend， 係講佢深烤發現到 係 即係想去殺個女仔，而個女仔就即係細路女嚟㗎，係個狼人個孫女定點，但係又結識咗阿 Frankenstein's Monster 即係科學怪人啦， 即係好似而家咁緊嗰度蒙面超人咁啦。 咁阿 Frank 咁科學怪人係去保護佢嘅。 O K， 打嘅 係， 喂好睇喎，好似如果用現代 大衣 翻出嚟就好睇啦。 以三幾年嘅當然幾條友攬埋喺度 嚟啦。嗰時嘅科學怪人都係一個高佬大舊佬。 當然最令人津津樂道就係70年代基斯道法里先生主演嗰一系列啦 ，Dracula 都俾得古城都好似係呢啲喎， 係 嘛？ 佢就係做 Van Helsing， 即係 殺吉米殭屍嗰個。咁啊點解 Star Wars 咁中意揾翻佢哋嘅？ 我答唔到你喎。 係咯 ，Star Wars 嘅雕刻咪嗰個司令咪 就 係彼得古城。 因為可能佢哋嗰個咁嘅尊容係好適宜。係 咁啊，係，仲啲怪怪地嗰啲人係冇。 咁啊，仲有 Count Dooku 做 啱啱翡翠台播完嗰套係乜嘢？ 咩邊套？ 有殭屍有狼人，不過 咩 啊 ？Van Helsing。就係將呢個 Van Helsing 就本來係個科學家嚟， 將呢個教授嘅嘢一 twist 到變咗阿 X-Man 個狼人做嘅， 係啦， 喺呢度佢真係狼人。 X-Man 嗰個唔係做狼人啊， 佢係做狼人， 佢做狼人， 佢做 Logan 真係做 Logan， 佢唔係做 Van Helsing， 唔係係 Van Helsing 嗰個佢係做佢呢度做 Van Helsing， 咁但係喺 X-Man 佢係做 Logan 做狼人咯，咁喺呢度真係變狼人啦。 佢有變狼人咩？ 有最尾係狼人。 點解？點解佢會變狼？佢唔係驅魔，佢舐咗嘢。 其實佢本身真係狼人。 係唔係啩？ 唔係嗰套嘢其實講佢同埋 Dracula 係兩兄弟，就係嗰狼養大嗰兩兄弟啦。 嚇嚇！即係佢哋就係 佢一個係狼，一個變咗殭屍，咁就俾上帝懲罰，咁兩個都係 一路 流浪喺世度 啊，代咁樣啊。 咁佢 OK， 佢本來就已經冇咗狼人嘅力量，咁後屘俾只狼咬再變翻，因為佢唔變狼人，佢係打唔贏。 咁佢 大 佬 係 叫 Dracula 嘅 ，Dracula 只不過係後屘再化身，只係講不斷死就不斷化身用唔同嘅人 咁我記得咧嗰時有套電視劇黑白，即係愛登士家庭嗰年代 㗎。 咁嗰時有另一套咧，好鬼似愛登士家庭㗎喎，對應翻喎，但係咧個老豆就變咗吸血鬼。咁、 哦、 嗰個管家即係個高佬 咧，黑白年代 黑白管家個高佬咧就變咗吸科學怪人咁喎。咁、哦、有一個變咗狼人啦，當然即係嗰個可能光頭佬啊變咗狼人咁啦。咁幾得意，我唔記得個名啊，係好直情啊，玩翻 Adam Family。我係真實家庭，咁但係咧佢裏面就加咗啲角色就變曬。 咁或者再講講其他幾特別嘅殭屍片啦，除咗我哋頭先嘅《Van Helsing》啊，就係、 是、咁、哦 啊、另外一套最玩得勁巧嘅就係《Jackass 2000》啦。 哦，打到未來啊！喂，有一套打到上太空啊！ 《Jackass 2000》嗰套 黐線嘅真係， 即係。 不過當然 又係追翻《Van Helsing》嘅。 即係到而既然嗰樣嘢幾千年都可以到現代，咁到未來都係會嘅。 咁至於去到而且佢電視嘅最早期，我諗 不 時不啊唔止，其實好多都有落殭屍啲嘅《Twilight Zone》，其實都不斷落。 咁有，但係咧，你將樣嘢帶翻去熱潮咧，我覺得係不時咯。 係 不 時 就 Vampire Slayer 啦。其實咧，不時咧原本係一套票房麻麻地嘅一套電影嚟嘅。咁當時當然唔係由呢位女仔飾演啦，因為女仔都唔知出世未，都唔係嘅細路女咁啦。咁嗰時就唔係太受歡迎嘅，因為咧佢純粹講個啦啦隊隊長。嗱，我懷疑而家嗰套 Hero 有呢個影子㗎。 哦， 啦啦隊隊長係啊，因為本身就係一個啦啦隊隊長嚟嘅，原本係一個好出風頭嘅女仔嚟嘅。咁但係咧，佢成日發夢咧。佢就係著住嗰啲咁嘅古裝嗰啲咧，咁、就俾啲吸血鬼即係出嚟追。咁咧，咁後屘就出現咗一個好奇怪嘅人咧，就話要 train 佢。佢就話咧，原來你天生就注定要做呢啲 slayer 嘅。咁嗰個女仔真係其實有啲特殊能力嘅喎，就係、是、可能啲身手特別靈敏啦。咁同埋咧比較大力啲嘅，比普通人大力啲嘅。咁佢當然啦，後屘就成功就變成咗 vampire slayer 啦。咁要搞到成間學校爭啲俾佢拆咗咁滯啦。 其實呢條 咁結果就要轉校啦。咁跟住咧電視版咧就係講轉校嗰樣嘅故事咯。 好多都用啊，你馬小玲都係 馬小玲直情抄不比噶嘛。 仲有吸血獵人啲啊，呢啲其實都會唔會係佢嘅影子咧？ 你講不比抄佢？ 唔係。 佢抄不肥， 佢抄不肥。 吸血鬼獵人啲有耐㗎啦，耐過不肥好多。 或者美神領子啊，都就後過佢。美神領子好似。 美神領子唔同嘅，但係不肥係，都、okay. 不肥係得獨立嘅嘢嚟嘅。OK， 我和殭屍你就抄咗美神同埋不肥同埋好多嘢，點止啫？嗰個阿伊飛嚟飛去嗰咪抄下嗰個梁子嗰個咩木藥怪談啊嘛，佢抄埋好多嘢。 其實都幾。幾受歡迎 Buffy， 佢仲有 spin off 嘅就係、 是。你知唔知嗰時 Buffy 啊，就係同 X-Files 齊名嘅喺美國。 係。 喂，大家都有出咁有幾季啊？九季啊，一樣 嘅。九季。 喂，拍得住 X-Files 㗎、 啊。甚至有個 spin off 就係 Angel 啊，即係佢戲裏面嘅殭屍男友啊。 冇、錯啦，奇怪的地方就係佢係即係殭屍嘅叫做獵人啦。竟然佢個男朋友 中意愛 上係啦，愛上咗呢個殭屍喎。係啦，咁後屘第二代嗰個男友 Spike 就係嚟緊嘅笛子魔童啊，係啊，其實佢都好似殭屍嘅，我覺得佢嗰個造型，笛子魔童嘅新造型係啦，我覺得都係食翻佢 Spike， 但係 Spike 反而冇咁殭屍嘅，係靚仔嘅。 靚仔啲，其實我變咗樣之後， 變咗樣就戚起啲眼眉。 不過佢嗰度啲殭屍就 變光頭㗎嘛， 佢嗰度殭屍就淨係得 Dracula 會變蝙蝠嘅，其他佢都變只怪物嘅啫。 其他啲個樣怪啲啫，個樣惡啲啫。 Dracula 會變毛變蝙蝠，其他都唔得嘅。 Angel 都冇變㗎， 冇變， 佢好打咯，仲 變個怪樣好打啫。 個所謂怪樣即係條眼眉戚啲，佢 Batman 咁嘅啫，係啊係啊，冇乜嘢嘅啫，係啊，係啦，即係都係人都係有型嘅，係咯， 係啊。 咁呢啲咁嘅有型好打嘅呢啲咁嘅橋段咧，同埋現代講到嚟好似黑社會咁呢啲，其實好似都係呢套嘢比較開始得成熟啲咯。 咁跟住一路好多殭屍片啦，包括之前我講個 Moonlight 啊， 仲有啱啱熱播，而家美國仲熱播緊嘅 True Blood 啦。 係 HBO 嘅， 咁嚟緊就 Twilight 嗰啲啦 ，Twilight 啦，即都係由呢套再重新引起殭屍呢樣熱潮啦。 嗯，好啊，咁仲有冇啲咩漏咗未講嘅咧？呢啲咩嚟嘅咧？ 我冇呢個卡利女神嗰啲。 哦，呢啲講咗㗎啦， 嚇， 係 冇咯， 係啦係啦。咁除此之外咧，如果講怪物咧，另外一隻好另類，我哋叫黑狐妖啊。 哦，係黑狐妖。 咩嚟㗎？咁 Creature from 同埋好大陣味嗰啲，哇黑狐妖啊！ 其實就一個半魚人啦，即係如果大家睇 Hellboy 大家仲要逼巴士、逼電車嘅年代，你會好明咩意思？而家嗰時冇冷氣，你隔離嗰人一隻手遞起去扶住嗰條棍嗰陣，你就真係頂唔順啦，係嘛？咁啊，所以佢哋叫黑狐妖啊。 或者佢個造型啊，如果大家記得有睇過 Hellboy 就 Hellboy 裏邊嗰只， 類似嗰只 個醫生咁啊嚇， 怪啲嘅嗰個怪物。 黑狐妖係魚形啲啦，但係就好多時都將佢哋撈埋一齊喎，將佢同呢幾隻。 點解咧？就係因為佢個電影令到佢真係咁出名。 因為喺美國其實幾江湖地，甚至而家做緊嘅。 其實你講實際數怪物有排未數到呢種啦， 係咯。但係而家做緊個無面超人都將佢擺埋一齊喎。 哦，係喎。 你記得佢幾隻？幾個召喚法？ 係啊， 科學怪人、狼人就 佢自己係吸血鬼， 佢自己係吸血鬼 啊，好奇怪哦。係啊，同埋另一套咧就是、怪物小王子啊，其實都是玩呢個怪物啊，布拉基拉翻上 啊， 佢叫布拉基拉喎， 布拉基拉啊， 可能啲日文拼音問題啦， 有狼怪人，狼怪啊，狼人係本家嚟 嘅。咁啊，怪物王子本身就係個魔王個仔啦， 嚇，藤子不二雄 A 就唔係叮當嗰個， 哦，係啦，另一個版權左右，係都好睇㗎當時。咁啊，兜風耳啦，怪物小王子最大嘅特色係。係啦，我哋而家見親啲人兜風耳都話佢似怪物小王子。好，咁除咗呢啲之外咧，其實都差唔多。如果講時間，但係咧，我哋上次預備講咧，又未講喎，就係呢個嘅講香港美國漫畫興衰史，有冇嘢講少少啊？ 或者點樣嚟啊？香港美國漫畫其實最早期好細，我好細個即係講緊成幾十年前咧，已經有一啲香港漫畫。是已經有出一啲美國漫畫，當然嗰陣時冇版權㗎啦。 係 其實 老翻係 最早期我記得東方龍先生啦，都好多時將一啲美國漫畫人物畫喺佢嘅漫畫度啦。 不直情畫落去啊！ 畫落去啦，即係當然佢會撈埋超人啊，甚至孫悟空都會一齊出現。 嗰個唔係黃玉郎咩？ 我講唔係，嗰個叫東方龍，科幻嗰個叫東方龍嚇。 咁嗰啲咩小超人嗰啲咧？是不是小超人？ 小超人都是他的。 是嗎？不是黃玉郎啊？ 不是 黃玉郎。我成日以為黃玉郎。 都是大家都是公主公司。 哦。 咁唔知佢哋有咩關係，我答唔到你唔識。 係係，唔係揾食嘅關係。O K。 係咪同一個人 嗰 度？ 唔係叫正版啦。咁 但 係 真係美國漫畫都早期有出嘅啲超人啊。閃電俠嗰啲咁嘅漫畫，其實早期喺報攤你都買到嘅。 係啊。 不過就當然由彩色變咗黑白啦。 哦， 咁同埋咧，有啲甚至係中英對照嘅，嗰啲就係新加坡入口嘅。 哇！真係唔知呢個。 咁到點樣再流行翻咧？就係中文版呢樣嘢咧。 係咪就係到蝙蝠俠嗰套電影上畫咧？ 蝙蝠俠嗰套電影，其實最主要 Steven 嚟咗呢樣嘢咧，就係超人之死呢件事啦。咁當時嘅出版社自由人啦，仲溫緊嘅自由人出版社就覺得呢個都幾，因為就算你香港個報紙又好，美國個報紙甚至日本嘅報紙都有買呢樣嘢。 都有賣冇錯。超人之死即係講緊個漫畫講超人死嗰本 啊 嘛，個封面黑色，跟住有超人個 logo 包埋膠。 大致上就係講一隻 Doomsday 嘅怪物無厘頭彈出嚟，咁同超人打，咁大家同歸於盡咁啊，咁佢就。一系列咁出咗幾本咁啊，最開始咗就一路有人陸續咁， 即 係 嗰時啊，講到話即係超人完結啊嘛，即係話好似玩到咁啊嘛，類似俾個咁嘅假象你啦 ，at least 咁樣 大家就好 當然啊 ，George Perez 啦，即係其中一個畫超人出名啲嘅畫家啦，就話信嗰個白痴嘅， 最尾當然服啦，又變咗長髮長毛啊！我覺得長毛嗰個型啲添啊，我覺得。 其實我鍾意佢嗰件黑色銀色 logo 嗰件衫。 哦，我唔鍾意，不過我鍾意佢長毛。長毛嗰陣幾型，係咯。 其實幾型喎，黑色幾 cyber feel 嗰件嘢。 鍾意唔鍾意？唔鍾意超人就係咁咯。 OK。 係咯，但係長毛嗰個感覺 OK。 都未怪得過 Tim Burton。 我唔好扯咁遠先，講翻嗰個歷史先，因為已經超時係。 OK， 咁 係咪係咁多？定係有冇 咁一路都例如蝙蝠俠嘅戲相啊，咁其實都係只限於係例如套戲相啊，或者咁會出一啲啦。咁到最後嘗試嘅努力，最有誠意，我覺得其實就係一個小型嘅出版社啦，佢就將當時啱啱喺美國熱賣嘅威廉嗰個漫畫公司，而家已經冇咗噶啦，就將佢轉做中文版啦。佢嗰個全除咗 咩嚟㗎？咩書嚟㗎？ 威廉係一個 啲咩作品啊？例如 嗱，佢有兩個系列，一個系列咧就係自創嘅一啲人物啦，即係包括 Doctor Mirage 啦，一個系列就將一啲 有出過中文版㗎， 係一啲好古代嘅，即係40年代嘅高 key 一間叫高 key 嘅漫畫公司嘅人物翻生啦，嗰個就包括 Doctor Sola 嗰啲啦。咁樣佢就係同埋將Dinosaur Hunter 啦，呢啲就係一啲好舊嘅人物，佢將佢翻身啦。咁佢哋其實嗰間公司呢最主要嘅特色就係着重故事嘅編排，同埋佢成個歷史係講到spin-off 2000年嘅歷史，即係同步進行緊嘅。 好大膽喎，夠膽即係拉神啲香港人完全唔識嘅 character 翻嚟。 同埋佢哋全部第一期呢都係空人面嘅。做到好靚，雖然當然冇原本嗰間公司， 真係唔知道有本。 原本嗰間公司就係直頭空棉都係仲要粒特印啊咁啊之類啦，同埋佢發明咗一種叫 Valiant Vision 嘅嘢啦，或者研發咗，就係唔使睇到你眼都花嘅立體畫像。 咁點啊？ 大紅大綠咯，但係你佢隻眼鏡又唔係紅綠色，係啲茶色咁嘅鏡，你話到啲紅色嘅地方會突咗出嚟。 即係又玩 3D 咁樣。 咁但係香港中文版都係冇呢啲，香港中文版都係冇呢個 function。 即係我直聽到個 title 啦，香港冇嘢㗎，乜都係 title 嘅啫。你就算揾啲好唔好睇， 若可維持 到個 title 好大嘅嘢咧，都賣得嘅。你好好睇，但 title 唔夠出名，唔賣得就係咁簡單嘅啫。 若可維持咗兩三期，其實就因為所有都係新人物，你唔好講。我諗大家都係第一次接觸嗰啲人物，所以結果都唔得。咁另外最後嘗試努力就係 X-Men 嘅熱潮啦。咁就 喂唔係反而 Kingdom Come 咪差唔多水尾咩 ？Kingdom Come 就水尾啦。咁另外就Kingdom Come 係自由人出㗎啦。 係咯。 唔係 ，sorry，Kingdom Come 天下出㗎啦。 天下出。 因為我翻譯咁。 不過都好難買得翻啊！嗰個翻譯本咁。 咁另外 X-Man 啦，就係但 X-Man 就出咗幾個版本啦，就係 X-Man 嗰陣有一個大故事咧，就係Age of Apocalypse 咯。係。 就係講 Professor X 個仔穿佢本來係精神分裂嘅。 係。 咁後屘佢將所有人格完全合而為一，變成史上最強嘅超能人啦。 係。 咁佢超越時空，佢想去殺磁力王啊 ，Magneto 啊。咁 我覺得佢未來嘅。 唔係，佢係現代就走翻去古，走翻去 Magneto 未完全掌握力量嘅時候去殺佢啦。咁結果就殺錯，佢冧咗 X 教授啦。 點啊？因為佢自己冇出冇冇出世。 咁佢當然冇得出世啊！咁成個歷史啦，咁一個第一個異變人，即係 Apocalypse， 即係已經古代埃及法老嚟嘅佢係。佢係透過 hibernation 咧，就不斷幾百年出現一次，幾百年出現一次，一路活到而家。 哦，即係佢中間就唔見咗嘅， 即係佢係每過一段時間就要冬眠㗎啦。 哦，好似 X Files 講佢一路生存到72世紀嘅。 嚇？係點樣㗎？ 咪一個好大嘅口咁啊，獵口女咁咯。 嚇，怪物嚟㗎？ 係怪物嚟，唔係 人嘅。哦，唔係 人嘅。好怪物嘅。咁樣提早咗統治世界，因為講佢應該 destiny 仲有統治世界72世紀啊嘛。 O K。 咁樣就趁呢個大故事咁就做咗嚇咁。 我想問，咁嗰時嗰啲係用單行本形式出啦，定係 單行本形式？ 係。 除咗日文版嘅， 即係唔係合定嘅？ 除咗卡通版嘅就咩？ 唔係合定本。 另外一部 Spawn 咧都曾經。 咁佢咪分好多期咯？如果係單行本， 係 好多期咁出啊？ 因為成個故淨係出咗嗰個故事，成個故事 唔係一本過都係合定版啊嘛？ 十二期， 即係分咗十二期出。 咁另外一個。有合定本就係將卡通版 X-Men 嘅漫移植落漫畫度 咁就嗰、那個 咁嗰時 Kingdom Come 係一出已經係一本過嘅。 三本過，四本過。 哦，即都係單行本嘅， 四本過。 哦。 咁另外最特別嘅就係 Spawn 都曾經出過一段時間嘅中文再生盒啦，中文版。不過嗰個翻譯就比較騎呢咗少少，佢係將日文版嘅 Spawn 翻譯做中文。 香港真係唔睇嘅，買嗰個 figure 就多。 但係佢係將嗰部美國漫畫就唔係用美國翻譯。 因為這個呢個咧因為佢哋嗰啲漫畫公司咧有好多呢啲做日文翻譯嘅人㗎。 啊！ 佢專登揾個英文翻譯翻嚟好麻煩，佢順便揾嗰啲人順便譯埋啫嘛。反正譯開龍珠啊，你都係嘛？係咁樣咯。 所以佢個版型好古怪嘅，同日本賣。 係。好，咁你講完未咧？呢、這個初步啊， 大致上講 啊，係啦，或者中間其實仲有啲再細節可以再有下次再講啦。係。咁、那個我 Taku King 嗰個咧，就係咪又要再褪咧？ 再褪啊，要 再褪啊，因為嗰個如果再講又好複雜，因為係其實又係呢個到底呢個 Otaku 啊，到底有幾多個分類嘅咧？咁同埋呢個 Otaku 原來並唔係一啲乜嘢貶義喎，原本咧係一個相當敬意嘅一個字嚟噶。原來係真係係啦，即係動畫迷之間一個敬語嚟嘅。 我明白。係 啦，咁係因為呢個超時空要塞裏邊咧，佢哋大量使用咧而變成了一個流行語，或者我哋下次再同大家講翻呢一 part 啦，好唔好？ 好。 咁嗱，咁嚟緊係咪仲有啲戲會上啊？嗰啲咩例如咩 City of Amber 嗰啲咁樣一路會上啦。 係 City of Amber 啊 ，Babylon AD 啊， 嗰啲都會上嘅，係啊。 即係楊紫瓊嗰度啦。 冇錯啦，冇錯啦。好，咁我再講一次我哋個 email address 啦，就係 tasukusf@yahoo.com.hk 啦 ，tasukusf@yahoo.com.hk 啦。咁大家如果有啲咩意見可以。寫信嚟嘅喎，咁我哋而家咧都會將一啲即係特別啲嘅意見啊，或者啲提議咧，我哋會 po 上網嘅喎，咁大家撳入條 link 度，大家可以睇翻啦，咁大家亦都交流下大家對呢啲科幻作品嘅一啲意見咁樣啦。 好啦， 好啦，咁下個禮拜再見啦，好，拜拜。